知道吗？有时候生活当中呢，不是路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是该转弯了。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，让人看了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感慨。当你遇到一件事情已经无法解决，甚至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心情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不停下脚步，给心里一个修禅打坐的时间呢？或许换一种方法，换一种角度，或许换一条路来走，事情就会简单很多，对不对？ 我的命决定全都交给你，发过出名的图示，买过相机，还有郁闷割让的熟悉，一万个原因把它统统都忘记。你已占据我的身体，所有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不能代替。Oh no, 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，为何你胖一胖的那么美丽，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，黑色的生命带着柔软的甜蜜。你太隐忍不能呼吸，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。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，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。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，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。我爱着你，你爱着自己，没有问题。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，为何你胖一胖的那么美丽，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，黑色的生命带着柔软的甜蜜。你太隐忍不能呼吸，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。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，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。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，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。我爱着你，爱着自己，没有问题。 仿佛我懂你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 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我就知道我爱你想你看你念你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还放在心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也把歌言又成全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看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心中娇艳的水仙，我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也把歌言又成全。 也忘了

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我会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呢，好像就有点像左手和右手的感觉哈，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，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你爱的人，但那终归只是过客，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。幸福有时候好像真的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。 我刻在太阳下等着情人呀，努力盛开却等不到他，雨忽然一直下打乱着画架，骗自己他就要到了，可以哭却还拼命的挣扎，说什么只会让人当笑话，爱是花儿的芬芳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相信的不够因你是他的方向，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必须不停向着他。

不去的事情，只有过不去的心情。确实是这样，很多事情我们之所以过不去，是因为我们心里放不下。比如说被欺骗了，报复放不下；被讽刺了，怨恨放不下；被批评了，面子放不下。大部分人都只是在乎事情本身，并沉迷于事情带来的不愉快的心情当中。其实只要把心情变一下，世界就会完全不同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北，我们下场时再会。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不懂爱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留我在云海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。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。 抱怨的时候倾听，是你在我害怕时蒙住我眼睛，用你那种刚的温柔助我穿越过那软弱。天再暗再远都不管，越长大越思念越不安，梦里停塌了下来，每当我醒来你都在。曾经的不理智太幼稚，谢谢你的昨天，我曾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今天

悲，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。不见的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时间流过，老房子而化。

上访前的你，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称为暖男？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称为暖男呢？ 像南飞的燕儿，能够飞越过多少漫漫的旅途，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，孤独走过朝朝暮暮，我爱你一如当初。看青春的流逝，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数人世的愈合，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？也许因为纯真无知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我不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可能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，无法回忆，却早已消失。是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数人世的愈合，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？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可能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，无法回头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，无法回头，却早已太深。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，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.R.A.M.B.L.O 离开小时候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

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称为暖男？这时候看到奔跑在12号的蚂蚁说，懂得宽容，能包容，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，贴心且能分担，有责任感的一类人吧。哎呀妈呀，我瞬间觉得你在说孙伟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懂得宽容，能包容，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，而且很贴心有责任感的一类人。不过我骗你的，哈哈哈，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哈，其实希望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做到这样一个暖暖的感觉。 深深埋藏未尽的心愿，就像一切不曾改变，纵然沧海桑田，纵然世界改变，对你的爱一如从前。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，你的声音越走越远，总有不断想起你热泪的双眼，仿佛过去只是昨天。总爱一回伤，一回梦难圆，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少人，爱意了心已倦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伤，一回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，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才让你夜夜沉 心间，似梦似醒，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先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称为暖男呢？这时候看到海贝说，个人觉得暖男是那种在外表和内心能够给人温暖的人，细心知性，爱帮助人，感情细腻但不花哨，更不会花心的人，是不是太完美了点儿？有时候可能我们的想象是确实过于完美，但是现实当中呢，确实是很难遇到如此完美的哈。不过想象一下，也不伤大雅，不是吗？ 你爱咖啡调的感觉，点燃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明媚。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情绪的捉追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泪滴愿意谢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笑我胆小鬼，你的表情大大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要多一步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。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，我有点胆怯。 世界。